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请女神元一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元一，在我旁边依然是我们每周五在、对，在女神衣橱这个环节回来的固定嘉宾。 对，大家好，我是衣服时尚的佳丽。 当然今天在我们的嘉宾区还有一位真正的嘉宾， 很红很红哎，今天 真的穿得很红，像一金华火腿一样红。来自我介绍一下咯。 各位好，我是永远的男神泽华。今天元一女神今天穿的真的很美哎。真的，我在发自内心的称赞你，很漂亮。 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惊愕的表情。 是， 但是听的人就会说：“元一怎么不说话了？” 对啊， 我感动到就是满眼都是老泪纵横， 哭出来呀、大家能看到你来，根本没有，好不好？ 因为你从来不夸我。 哎，今天真的很漂亮。 我到底美在哪里？ 各位想看到元一有多美的话，可以通过一直播看到今天的视频直播，是不是？ 对对对，在新浪微博可以搜索一下活力982这个账号，在花椒直播平台也是这个账号，当然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也可以看到我们女神百分百的视频的直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来跟我们互动，当然如果你能够对吧，就是多添加一步，点一下那个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的话，老板可能会给我们多发一点钱，这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就可以变得更美， 是不是？对 对， 可以就是自掏腰包买更多时尚单品带给大家，分享给大家了。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我们聊最近时尚行业当中非常流行的联名合作款。但其实有些联名合作款，比如说去年H&M 和 Kenzo 那个堪称失败，对不对？ 非常失败。 对， 其实我们同事有去抢，还抢了挺多，都抢不到，就虽然很丑， 依然还是抢不到。 对，但是人人 但他抢完了以后穿出去了吗？ 穿呀、 也穿。 对，他穿他有一件衬衣 是好看的吗？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你是那种很时尚的人，本身很时尚的人，然后你配一条牛仔裤，穿一个比较夸张的个这样子的衬衣或外套的话，其实也能看。 所以说就这种联名合作款，它首先它是 fashion 的，是时尚的，是肯定，它单品本身是 OK 的，但是穿的人他的这个基因也很重要， 就很挑人。 对， 你有没有听到刚才重点？ 如果你是一个很时尚的人， 对， 你本身也很好看，很会搭配， 你 又给搭配的很完美， 然后你又抢到了时尚的单品， 也是可以看的。 对，因为它的附加条件很多。 对，其实范冰冰也有穿嘛，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抢了，因为她提前穿的。后来的话就有媒体专场，然后让时尚编辑可以放一批一批的进去哦，还必须要拿那种大袋子。把这个 真的是很生气， 一样 他们可以先挑， 挑剩的才是咱们啊。 对啊， 对 啊，一般的话就买不到嘛，反正就有这种内购这种的。然后进去以后，怎么你去了肯定要买一件啊？ 对，不然就浪费这个名额啊。 对啊， 结果挑不出来。 当时反正就他是挑出来一件衬衣，绿色的那个斑马纹的衬衣。 对，总之就是要告诉大家，联名合作款很难抢，这第一，价格也通常不菲。其次呢，就是很难驾驭，普通人很难驾驭。那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普通人也可以驾驭起这种时尚 icon 的东西，让你真正的成为一个时尚 icon。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当中要跟各位来详细聊的。我们今天在表演区，先不要给镜头哦，先神秘一下，也有一些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尖端的所谓尖货，也是很难抢哦， 简直太红了， 真的拿到了直播间。 不光每个单品红，整体的色调也非常的红。 所以想要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一定要锁定关注新浪微博的账号活力酒吧，以及花椒直播平台的活力酒吧，还有在北京时间来关注我们的首页看直播。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来看一看女神麻辣烫都哪些值得关注的话题。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根据报道呢，明年的 Met Gala 的主题已经确定了。Met Gala 这个话题，我们在女神百分百刚刚开播的时候，其实专门来聊过一期的。 对。 请佳丽再给我们脑补一下，再给我们补习一下这个背后的知识。Met Gala 在时尚圈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一句话就是时尚圈的奥斯卡。 哇，那就是顶级盛世了。 对，最大的一个盛世。 对，明年2018年 Met Gala。会以 fashion and religion 时尚和宗教这样的一个核心作为展览的内容。它呢是会在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一个周一举行。所以目前掐指算一下还有大半年呢。 对， 主题怎么定那么早？ 它第一是要准备的时间，它其实并不只是一个单单的像我们走一个红毯一个晚宴。它前面它是有一系列的展的。 对，所以今年其实是致敬川久保玲嘛。 对，川久保玲他在提前，我想想好像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在大都会博物馆已经在开始做他那个展了。 据说这个明年的这个选题在今年致敬的这个环节的时候，大家已经在酝酿了。然后目前所有的展呢，包括邀请啊，都在初步的一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依然还是会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一直到明年的9月4号结束。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 哎，这条其实挺有的聊的。因为对于国人，很多人开始关注到 Met Gala 是因为那一届的主席是巩俐嘛。 那一届是镜花水月，是中国元素。 对， 然后包括有 Rihanna 穿的那个大披萨呀，什么煎饼果子那个大的长袍， 整个，因为他每年的其实 Met Gala 它是和 Vogue 主办的。那一年就是中国年嘛，我们说的中国年，时尚圈的中国年是中国版的 Vogue 的张宇带了一众的女明星。 哇哦。 对 去的，然后以及吴亦凡，我接触吴亦凡， 是， 然后去，然后就看了争奇斗艳。 所以每年谁主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了。 每年固定的都是 Vogue 来主办这个。 你是说在主题方面，如果倾向于哪一方的文化的话，可能那一些国度的人就会更兴奋一些。 对。 然后另外呢，就是好像听说这个每年的 Met Gala 就明星去的话，也需要交这个入场费的。 它是这样子，它有席位，它一般是分三类，一个是明星、名流，然后还有设计师和 model。就分三类的。对，有一些比如说名流啊去的话，他是需要交一些席位费。他其实 Met Gala 走完红毯以后进去是一个大 party 一样。 对， 就像梅梅和董斯不就是 Met Gala 认识的。 对， 然后后来就擦出了爱的火花。 对，但有一些名流去的话确实是要交席位费。 所以像我这样的不是明星，但我是名流，我有足够的金钱可以交得起这个席位费，我是可以去的。 对，其实 大概多少钱？ 这个应该是几十万不等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背后的价格。但是以 奥斯卡的这个价格来说，因为奥斯卡其实红毯这种邀请也是交钱就可以上的，我大概预估一下，跟奥斯卡差不多的话是20万到30万。 好了，泽花你可能要吃土30年， 太便宜了。明年我去给你们做现场报道啊，记得电话联系。 不用了，因为艺术时尚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前沿的视频。 就是我即便到现场你都不需要我， 不需要， 好难过。 聊完吧，刚好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我们在之前节目里面聊到过 Coach 收购 Kspay 这个事情。上周的消息是 MK 宣布已经达成了对于 Jimmy Choo 上市有限公司一个收购的协议，这是 MK 从2011年首次公开发行以来首次在自己的品牌下去进行一个扩张，而第一个大手笔就收购了 Jimmy Choo。就 MK 和 Jimmy Choo 可能在普通的消费者看来，一个是卖包的， 对， 卖衣服的，一个是卖鞋的，但其实他们两家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 跟我们讲讲看。 对，其实Michael Kors 它属于轻奢类，我们叫什么叫轻奢类？轻奢类有 Coach、Michael Kors、Casband 这些都是轻奢类，就是比较便宜的，适合一些年轻 入门级的奢 侈 品。对，像 Jimmy Choo 其实和红底鞋两个已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 Jimmy Choo 不算是入门。门级的吧， 它不是。其实女生如果买高跟鞋的奢侈品的话，肯定也算是入门级，但是它的价格不是入门级的价格。 对， 对，但是它的认知度是非常的广的。 对， 而且它的 甚至Jimmy Choo比红底鞋还要更早进入国内市场。 对，但 可能是因为设计师本人他是就是东南亚的华裔。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应该是很会做一些明星和电视的植入。 对对对， 我记得他最早认知应该是来自星星的你的那种 对对对，那件是最大的一个知名度。之前其实有很多女明星穿过，什么林志玲啊也喜欢穿啊，很多。 是 Jimmy Choo 吗？ 对， Jimmy Choo。 啊， Jimmy Choo 很多明星都很喜欢穿，因为他的造型都很夸张嘛。你出席红毯啊，那我没说错吧？ 我觉得还好，就不算夸张。 我觉得男鞋当中有很多很夸张的。 Jimmy Choo 男鞋很夸张， 但罗伯特更夸张。 对，罗伯特感觉就是凶器。 对， 坐地铁的时候别人都会离你一米远。 哦，我自己都会把自己划到。 对，很疼。 两只都是铆钉，然后经常划到自己。 对，罗伯特和 Valentino 都是这样，会伤到自己。所以大家在购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多试走几步，然后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再去买。接下来聊的就是依然是一个联名合作款的一个今年的一个非常火的这么一个名字叫 Supreme。 Supreme 我以前都会念成 Super Me。 对， 但你很多人都会后来发现哎，字母 拼写不对。 Supreme 对，就是超级很棒那个意思，就比 Excellent 还要 Excellent 的意思。它最近呢，这是一个美国潮牌嘛，在2017年的秋冬系列配饰呢，现在已经上市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非常的有意思。它经常会出一些，就是它的触角会升级到生活的很多角落，比如说这个吉他，白色的，全白色，然后在箱体的地方就标志性的一个 logo， 红底然后白色字母，就很炫酷。 在舞台上应该很酷炫了， 感觉拿到这把吉他以后弹出来的音符都不一样一些。接下来剃头刀， 哎，这个很炫， 全红色的机身，哎，拿这个 Supreme 的剃头刀开一家理发店，是不是可以理一次头？感觉可以花个500块钱都会有人来。 我跟你说，发型师是会很骄傲的。他如果手上有这样的一个剃刀的话，他会立马拿出来跟你说：“我之所以这么值钱，是因为我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好了，那我今天回家要好好学一下那个手绘涂鸦。我这么负责， 这是画， 对，开启一条业务线。你们把你们剃头刀拿过来，我帮你们染成 Supreme 同款。 那你会很挣钱， 真的。然后接下来这个也很有意思，保温杯。出了两种颜色，其实我觉得跟上模师是一样的耶，只不过就是外形是一个全黑一个全红，然后刻上了 Supreme 的一个 logo。 但是整体很简洁，依然是那种潮范十足的。接下来这个推荐给爱喝清酒的朋友，这一套清酒杯 跟它很不搭哎， 有，因为它是那种美国就是街头嘻哈潮流的， 对， 跟这个安安静静的那种清酒的气质确实有点儿不太一样。 对， 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异，是不是才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他们可能想唱谁说不能红白配。 天哪，你真的一路唱歌唱到女神百分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如此的绝对。 好了，最后一款单品了，这个也是带一些日系风在里面的筷子。 这个还挺好看的。 全世界是不是只有就是日本会把筷子做成这样子？现在就是其实中国也有筷子这个文化，但是好像没有他 们的那么深入人心。 应该北欧那边应该有金属块，可能银质 啊，银质的，对，银质的一些餐具。总之，这是 Supreme 在2017的秋冬推出的一些单品。嗯，这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女神麻辣烫，而我们今天会在接下来的环节百分百 Party 女神衣橱里面关注到的这个联名款的一些展示的单品，也和 Supreme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嗯，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正题，来看一看联名合作款到底要怎么来驾驭。女神百分百，欢迎各位继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还有花椒直播平台关注到活力982这个账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可以同时跟我们保持互动，还可以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如果你在开车没有办法看直播的话，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接下来我们可以请导播老师把镜头切给我们的表演区一下，看看我们表演区今天准备了哪些单品是联名款的。哇哦，清一色的红，哎，跟泽华今天身上穿的这个完全是同一色调的。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大家很有必要看一看。 为什么？ 因为这些衣服我觉得现在很难看到了，而且如果你看图片的话跟这个看视频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因为咱们看到的是就是实物。 对， 而且你知道今天拿过来这些单品他们有多抢手吗？各位应该听说过前段时间在798开了一个限时店，就是限定时间，这么一家店， 快闪店。 对，叫快闪店哈。然后呢他们家门口排队，正好那几天是天非常热，37-38度吧，就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排到中暑晕倒的那种程度，但大家就为了能够进到这个限时店里面去抢哪怕一件东西也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条资讯里面 Supreme 这个潮牌和另外一个老牌的奢侈品的品牌 Louis Vuitton 他们的合作。这是今年时尚圈的一个最大的事情吧。 其实应该算是去年了。 哦，算是去年他们公布有这个事情了。 对，因为其实在时尚圈它发布的话会比它上架要早半年，所以 就做一个预热。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说比如说马上要开始9月份的时装周啊，我们就很多人就会奇怪，哎，为什么你说春夏时装周？ 对， 明明是我们现在接下来是2010年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两个 不会数学的女人 泽华就在那儿就坐享其成，就感觉你们说啊，就是你们很愚蠢。我觉得 重点是他说2020年是，我觉得毫无违和感。 对，其实你也没有听说我们说错了， 是。 就 2018年， 2018年的春夏系列，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提前了半年的时间进行发布的。当然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还挺惊讶的， 对 对，因为像感觉这两个牌子，一个是一线的奢侈品大牌，应该算超一线的奢侈品大牌，还有一个街头这样子的品牌，何况以前这个街头的品牌还抄袭过，就不能算抄袭吧， 借鉴。 恶搞过 LV 的这些一系列的， 所以这种老牌的奢侈品怎么可以会放下身段说我不计前嫌喽？咱们来合作一把呀！ 因为他们新换了一个设计总监啊，他这个设计 也开始走年轻路线。 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特别喜欢潮牌，然后他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天天出去吃喝玩乐的那样子一个人，一个胖胖的一个小胖子，特别可爱 啊。对， 然后他就很喜欢这个 Spring 这个牌子 风格， 对，然后他就就促成了这样的合作。像今年其实 LV 还有另外一个大动作是跟藤原浩，也是他跟藤原浩的一个合作系列。 对 对，因为他藤原浩是很多潮牌的一个鼻祖嘛。 所以我想请问，这样的合作对于 LV 的设计师不这个 品牌本身 是一个很大胆很冒险的一个举动吗？ 其实是一个很创新的一个事情， 是一次尝试、 因为其实现在的整个奢侈品大牌它是走到年轻线， 是 包括像 Gucci 它以前都是很多 logo 啊或怎样的，这几年越来越年轻 再去 logo 化。 对，如果是说 LV 它再不变革的话，它可能之后它的市场就越来越窄。 对， 所以说它必须要有一次大的换血，大的变革。 所以就选择了 Supreme。 对， 其实 Supreme 之前也跟很多品牌在联名，包括那个不会念的那个名字，对，就是川久保玲 啊。 对，再教我们念一次 Comme des Gazons。 Comme des Gazons。 泽华你来呀。 Comme des Gazons。 就念完这以后就立刻整个人 level 就升级了， 瞬间吃个马卡龙再喝一点小茶。 Comme des Gazons。 对，就是 yeah。 CDG 对、 嗯、对 这个牌子对、嗯、有过联名。然后这一次其实因为刚刚佳丽在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是去年他们品牌两个品牌就发布说我们要联姻一次，然后当时就看到像贝克汉姆 他们一家人都有穿 都在穿、嗯、我当时就有问我熟悉的 sales， 我说哇他们这个围巾很好看啊，又基础又百搭、嗯、哪里可以有，他说你再等吧，得半年以后才会出、嗯、所以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像今年他们最后真正上市的这些单品以后，你发现里面有 T 恤、 嗯、 有外套，牛仔的，棉袄的，包括裤子有牛仔的，也有稍微厚一点的那种背带的，包括像卫衣啊什么一系列都有，所以不见得你在当时应该是六月份还是七月份抢到以后你就立刻能穿到身上的，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挤破了脑袋想要去抢， 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就真的是这样是吗？ 对 那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抢到了这个今年最尖的货以后我明年都没法穿了，因为大家一看就是2016年的时候 我们现在很多经常会推荐大家去买东西，特别是你刚入刚想入一款第一款奢侈品的时候， 就你真的吃了很久的土、嗯、 对， 我要攒了这一笔钱我要去买一个属于我的奢侈品、嗯、所以这个时候联名款是不适合你的， 对，而且包括像一些品牌的它的这几年很火的款，比如说像 Gucci 的酒神包， 嗯哼， 就对，还有塞尔维亚包，就那个它的很明显的它的那种 年代感 的，对对 ，LV 的大师包， 那个大师包真的是 太难以驾驭， 对，就不太适合，嗯，最好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吃土吃了很久，想买第一款奢侈品的 话，买经典款， 买经典款， 就所谓经典款就是。是你已经记不得它是哪一年上架的了、嗯、但它依然还在卖，因为其实品牌每一季出新款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哪一款最后可以名留千史， 嗯， 他们不知道，所以也是要去市场来验证这个事情的、 嗯、而且我觉得最好是经典款基本上的那个入门级还都是比较便宜的， 谁说的 也挺贵的， 哎呀我说基本的入门级 就简单那种款式， 对对对，最简单那种款式嘛、 嗯、 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你像这个两个大品牌进行一个联名，那谁听谁的呢？ 一般的话，那看谁的地位高咯。 那所以这一次是 Louis Vuitton 占， 他是 上风的吗？ 他是占主要的主导的， 但是而且 他去找的 Supreme、嗯、要来进行这样子的合作。 那 Supreme 可以转一下说、 啊， 那我只给你我那个 logo 的那一部分。 嗯， 最后其实是达成这样的协议的。 对，其实就真的只是 logo 的这一部分。 对， 因为你看所有的单品的价格，它的渠道售卖渠道其实全都走 LV 自己的。 对，价格也并没有像我们所想的一样会走 Supreme 的那个价格， 更贵了好不好。 对，非常的贵，其实是稍微有点。不太接地气儿的， 对， 好吧，我们现在在表演区有一些单品，虽然没有能够有能力拿过来全部的东西，因为真的很不好抢。我们从身边的很多时尚界的这个人士当中手里面搜罗来了很多单品、 嗯， 今天来教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单品，你怎么来把它穿出不那么豪的时尚感？ 因为看照片和看明星穿都觉得很好， 很好看， 很好搭。 对， 但你看到实物以后，你会发现，嗯。 因为比如说鹿晗最先上身的那一件戴帽的全 logo 的那一件红色的戴帽卫衣，首先是很难抢了，现在市场上应该被炒到三倍以上的价格吧、嗯、大概没有个三四万应该是拿不下来那件衣服，但是就没有必要去黄牛手里面买这种的衣服、 嗯、 就如果你抢到，或者你也可以看我们一会儿展示你家里的衣柜里面有类似款，其实你也可以搭出时尚的感觉。 嗯， 我们请佳丽和泽华移步到表演区好不好？今天泽华是我们的superstar， 不 supermodel， show girl， show girl。 记得在那个话筒前说话哦，因为我们那边哎，对，把那个话筒拿过来。女神百分百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办法看视频的话，也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更建议大家打开手机的视频的直播平台，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还有花椒直播平台的同样的一个账号。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开视频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表演区的两位，这样让泽华作为消费者先选一款，好不好？你最想尝试哪一个单品？ 作为一个消费者是吧？ 所以选了这一款。 那一件我一会儿要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错。 天哪，还在选？ 挺好看的。 什么？ 这个是肯定不会要的。 肯定不会要。 这个完美。 那个单 身上简直了。 因为刚才泽华指着那个腰带说、哎、这款我肯定不会要，但是这个腰带的主人应该会很伤心吧？ 这个。 个腰带的主人是专门为了抢这个腰带，是几天几夜废寝忘食那型的。 对， 然后拿到以后兴奋的会哭出来的。 你要不先尝试一下这款腰带，让主人开心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款腰带其实我个人在帮他抢的时候也是感觉有点难度驾驭起来，因为它的纯底色是红色的，通体红色，然后是满 logo，而且还有大的 logo 的标志在那个皮带的那个扣那个地方。 这个搭配就真的很像我昨天我们家的房子刚被拆迁，然后突然间啊好有钱哦，然后觉得很适合自己就买了。 所以这样一个非常花哨的腰带，家里要怎么帮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去把它搭配出时尚和高级感？ 其实就是特别是腰带，腰带的话如果是在腰间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样子， 所以那个所谓的大 H 才会这么被人诟病啊。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如果腰带非常的抢眼的话，那你全身上下的搭配一定要够素 素。 对，我建议大家如果是一条红色的腰带，你上身配一个纯白色的 T 恤，下面配一条简单的牛仔裤就 OK 了，然后下面穿一双白色球鞋就很好看。 所以泽华今天上身穿的同色系的红色衣服也是不合适 的，对，这样子的话会抢。像其实对， 因为这条腰 感觉好像埋没在了它， 因为这条腰带呢它的长度有一米，因为主人呢就是腰围比较的对可观， 都找不到扣。 泽华的腰，泽华的腰比较纤细，但是其实泽华的这个裤子是没有问题的。 对，他裤子没有问题，他只要换一个纯白色的 T 恤，再好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 哎，嘉玲，你对着话筒讲，对，这样听众可以听到， 啊、 嗯。 其实我建议大家这种最好穿短款的 T 恤，或者是把 T 恤稍微 塞到里面，就是还是要让 logo 露出来，不 要 遮遮掩掩的。 露出来， 嗯哼，所以如果当你家里面拥有了一款这样的大扣的，不见得是这个同款，可以是类似的大扣的大 logo 的这样的腰带的时候，你腰带足够抢眼的时候，就不要去埋没它的美啊，就让它露出来。但是只不过你要给它足够展示的空间。 然后要建议大家，像这种最好腰带，如果是那种非常夸张的腰带，最好不要跟你的上身的衣服是同一色系，很容易埋没进去。对，然后越简单，上身的搭配越简单越好。 好的哦，所以 比如搭配这样的。 泽华现在手里拿那件衣服，我一会儿要讲，它其实也是一个联名款。你把我衣服弄坏了是不是？没关系，我们下半段的时候会来讲这个衣服的故事啦。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酒吧的女神百分百，我们今天在女神衣橱这个环节当中跟各位聊到的是非常火爆的一些联名的合作款。当然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上半段跟大家讲到了其中一款单品，是去年年末到今年夏天持续这一长段时间时尚界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事，就是 Louis Vuitton 这个老牌的奢侈品和 Supreme 这个美国街头潮牌的一个合作。一会儿还会有更多单品的展示搭配，希望各位可以在自己的衣柜里面找到类似款，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什么大夏天的三伏天在外面排队去抢那一件衣服，忙的这个满头大汗的，也可以穿出这样时尚 icon 的感觉。 我想说，虽然这个单品单看起来很难看，但是此时此刻系在我腰间，坐在这里，我觉得哇，底气好足啊！ 你居然还没有解下来？ 当然不解，这小时候都要带着它， 要收租金， 感觉非常的硬哎。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活力酒吧的女神百分百，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还有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酒吧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stay forever. They say forever.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继续通过新浪微博，包括在花椒直播平台上找到活力酒吧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聊的是这个时尚界非常知名的一次品牌的联名的盛事。刚才讲到的单品来自 Supreme 和 Louis Vuitton 这两个品牌的合作的单品。也有请到我旁边的这位来自 Eve 时尚的佳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嘉宾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show girl 泽华。 你可以改一下，叫自己 show boy 呀、啊。 show boy 很不好听哎，我是 show girl 泽华。 真的是豁出去了。我们也欢迎一下在直播平台上，像亚瑟啊、平家啊，我也看不清楚，平平家还有草原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同时，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多增加一步，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以后每一期的精彩直播内容，你都可以随时看到了。 嗯， 所以两位又要移步到表演区喽。 啊，这么快？ 你的腰间现在别着那个你认为很有底气、很硬的那个一米长的腰带。没有人在拍你，给自己加很多戏。刚才泽华展示了怎么样能够把这样一个大 logo 的、比较宽的、抢眼的红色、大红色满 logo 的腰带穿出时尚感，好吧？给他一个镜头，拜托 ，please please， 他正在 show， yeah， OK， you are the superstar， good， 好，我们接下来说另外这两款。 对，接下来我们衣架上放着一个卫衣， 对， 还有 这两个搭配其实比那个腰带要 简单一些，所以它是不是第一步应该先把腰带解下来，要不然会影响到单品的展示，因为那腰带什么、我这样我跟主人商量一下，今天看看这一晚今天这一夜能不能让这个腰带陪你睡一晚，跟你度过这美好的一夜，让你多拥有它一段时间。 你让我的腰带 来，接下来我们要展示是这一款，这其实知名度没有那一件鹿晗穿的满 logo 的帽衫的那一件单品来的知名。 对，但这件不好搭。 你说 那 件不好， 这件不好搭、 啊， 这一件比较好搭， 这件比较基础款，但这件其实有明星开过光，是杨洋穿过的。 嗯，杨洋在机场穿过同款，所以这一款其实纯红色的底色，只有胸口有一个明显的 Supreme 的一个 logo， 然后底部是带四叶花的、四叶草的， 嗯， 就是 Louis Vuitton 的他们的 logo。 但这款我有个问题， 哎，对着话筒说。 这款我有个问题，我觉得很容易穿的比较普通，怎么样可以穿的不那么普通？ 怎么样 有这样的 logo 就不普通啊？ 对呀、 啊，对呀、 啊。好了，现在主人允许你套上上身了。 嗯，妈呀，真的假的？ 真的允许，标签上没有拆。 应该是没有人穿过的。 没有人穿过。 天哪！ 你们一会儿说话一定要对准话筒，要不然我们的听友可能会听不清楚。各位如果在路上没有办法看直播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我们尽可能的用语言让你身临其境。现在泽花正在把这件纯红色的圆领的卫衣，带 Supreme 和 Louis Vuitton 合作款 logo 的这样一件衣服穿到身上。 对，就这么搭就可以了。 但是普通啊。 对啊，就很容易。 除了 logo 不普通以外， 对，其实就是 logo 不普通。然后 把价签甩到后面去好吗？ 好， 价签甩过去。对， 嗯，如果是那种比较斯文的男生，其实里面可以搭一个衬衣或什么，露出领子、 哦，把白衬衣露出领子， 露出领子， 底下也可以露出边 纹。或者是说你穿一个就是那种比较长一点的白色的 T 恤的话，你可以稍微收一点，然后下面露出一个 T 恤的边，就感觉很不羁的那 种。就叠穿就好了， 对， 叠穿就会没有那么普通。 嗯、对， 嗯哼。然后底下的 下 还 是红的， 底下 你要把那个腰带。系上，然后结果又 怎么了？是看到了里面的裤子也是红色的吗？ 不是啊，里面今天我穿衣服就是红色的呀。 啊，今天里面穿哦，对对对 对, 对。然后下身的裤子有什么要求吗？ 下身的 裤 子其实基本上、基本款的牛仔裤就可以了。 嗯哼。 对，然后其实还可以戴一个那个棒球帽。 这样会不会太？这条裤子会不会觉得太？ 太花吗？ 其实不会，但是我觉得、 家里对着话筒。 对，我觉得其实不会，这个就 OK， 然后下面可以换一双球鞋， 嗯， 然后上面戴一个白色的帽子，棒球帽或什么的， 嗯， 然后就很好看。其实我觉得男生搭的话就简简单单的就好看了。 对，就是这样的卫衣是可以给人带来那种阳光大男孩那种活泼感的。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这件卫衣肯定是不能跟刚才那个红腰带配在一起的， 对， 对吧？然后接下来啊，对，棒球帽我们现在现场就有，哎， 嗯， 这样好一些吗？这样好一些吗？ 哇，有九八二的 logo 简直是高级很多。这九八二 logo 我觉得比 Supreme 的 logo 还要好看。 所以各位想要得到这个帽子的话，要随时锁定九八二 啊！这一波广告给100分，可以免费送，可以。但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才可以。接下来我要问到的问题是，他身上的这件红色的卫衣能不能搭配衣架上面的另外一款单品红色的围巾？不可以，对不对？ 对， 我们可以先展示一下错误的示范。那把它反过来，白色那面朝外呢？ 白色那边朝外的话， 佳丽还是得对准那个， 对， 得对准，对， 对准，要站在这边说，是吗？ 对对对。 其实这条围巾的话，因为说实话，我就觉得它的长度有点尴尬。 是的， 对， 尤其女生系会更尴尬，很长，哎， 对， 感觉脖子就是骨折了。 这样子可以，然后再配上一个帽子， 哎，这个其实 风沙， 其实是好看的、啊。 但是的话，其实你就还是跟这个衣服的颜色有点撞，我还是建议大家，其实下面可以配一个稍微简单点的颜色。 不，那我就想问，这不是可以对反过来吗？把白色放在外头呢，会好很多、欸。 我觉得还是会对好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乱。 主要是花纹太多了， 对， 因为这一款围巾它首先是羊毛质地，会有点厚、所以就会整个再加上长度很长，所以你围两圈以后整个脖子很粗大，然后接下来它又是满 logo 的，所以可能花了一点。 对，如果这 如果这但纯白又不好看， 对，还是要有点红的， 对，所以就建议如果围这个围脖的话就不要穿这样的卫衣了，可以穿一个素色一些的上衣、 颜色稍微浅一点的，其实能更好的把这个围巾的整个体现出来。对，然后像那种女生的话其实还有一种搭配今年很流行，像 Balenciaga 它有一个那样子的大的一个围巾、 那个真的很像早巾， 对，然后我觉得 但它搭在肩膀上是很有范儿的， 对，其实 至少很多机场 look 可以直接就这么搭 一下， 对，就直接这么搭着穿，然后里面可以配个 T 恤啊或什么的，然后直接这么搭着，对，因为它其实它的 来老板请问要搓5块钱还是10块钱的 因为它的整个长度很尴尬、所以说你如果是那样子这样子围的话又特别像上海滩， 对，真的很像， 然后这样子围的话也很像上海滩， 龙帮 对 龙浪， 像那个 像那个小贝，其实他是这样子围的，其实我觉得也不好看。 啊， 是 就是典型的对折， 对， 然后围在脖子上，再把它扣进去。 对，它是有一身、嗯、一身工装，然后这样子围着。 小贝围的不是这个颜色，是棕色的。 对，然后 他和他的儿子， 反正有点就不是很好看，其实。 嗯，好吧，好，泽花，你那个衣服你要不嫌热的话，你可以多穿一会儿。 大家想象一下，然后再系这个围巾，再系那个皮带。完美。 所以还是就经过你们回到座位上，就家里要给大家一些小 tips， 就是首先这些像这两个品牌联名款，因为它几乎每一款用到的元素都是相似的，所以真的不太适合。就算你抢到了全套，也不能什么外套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穿这个联名款， 除非你是个 rapper 然后戴个大金链子，其实可以可以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做到那个程度的话，可能也是成为另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但是普通人不建议你们这么做， 对，不太适合穿出街。 对 对, 对。 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大明星一样，大家都得不到的衣服，我这么轻易的穿上，而且可以穿一个小时。 你转过身一看，价签还在，一看就是租来的衣服。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的时候，时尚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联名的盛事。当然，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面，很多品牌都有一些联名款。 是， 这泽华本身也是爱买联名款的，而且他是那种真的会认真的，比如说今天的零点开始售卖，他就会在零点之前一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去做准备，是不是？ 你看，比如说去年，去年是 H&M 和那个 Kenzo 的合作哈， 对， 前年是 H&M 和 Balmain 的那个合作嘛，因为你单买 Balmain 的话根本就买不起嘛， 对， 而且 Balmain 的衣服其实也非常夸张，你生活当中很少有一些场合男生可以穿出去比较好看的，但是他跟 H&M 进行那个联名款的合作，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中和，就是在 Balmain 他原本那些比较夸张基础之上，在 H&M 身上他进行一个合作之后，你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可以驾驭，然后价位呢也是非常合适的，于是有很多人去抢。我记得那年好像应该是早上7点钟的时候开始抢吧，我6点钟的时候就起床守候在电脑前，然后7点刚一过，很多衣服都没有了。我最终抢到了一件两件，抢到了两件，我当时已经觉得非常的开心了。 抢到什么样的款式？因为本来你今天要带过来的， 对， 后来因为北京下大雨他赶不回去了。 哎，有一件是那个图片当中看起来很好看，就是开口，就是男生领口开口开到这里的一件黑色的，就是一个很薄的卫衣的那种 黑色卫衣， 我觉得穿在西服当中和那个单穿都还挺好看的，但是我拿到实体以后往上一穿就觉得有一点普通。 他们 是不是因为材质的问题？ 他们家就是 H&M 这一个一系列的合作款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质量其实都不太好， 因为 H&M 本身质量就是让人诟病的， 因为图片拍起来很好看。 对，像那就那个合作系列我也自己抢了一件，是西装，它那个西装就大垫肩的一个西装，但是你能明显看到它的线缝，它的材质其实并不是很好的那种， 所以这其实是跟 H&M 他们惯常的走的那个线路是吻合的，就是我拿最新的设计的这个时尚的元素融入到比较廉价的这个材这个衣服的材质也好啊，做工也好当中，这样我可以把价格给做低啊。 对， 但是我那年看上的一款就是一个百媚跟 H&M 的一个皮衣联手做出来的，大几千块钱，哎，我当时没有抢到，我还非常的难受。 纯皮吗？ 是 PU 的吧？ PU 的吧，对，那也是大几千块钱，我当时觉得还挺贵的，但是我要能抢到很开心，我没有抢到，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抢到了， 然后是失望的， 看到实体之后我非常的开心，幸亏我没有抢到。 这种人， 对，所以这样的联名款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会容易出现， 因为你见不到实品，没有机会， 可以见到实体，实体更夸张，实体是实体店里面好像他们说是夜里12点就开始排队， 所以每一次联名款都会出现这种排大队的情况。 对， 这一次 LV 和 Supreme 这也不是第一次排队了。 对， 我也是通过之前也是 H&M 的一次联名， H&M 真的很爱联名，跟 Jimmy Choo 的一次合作，我带来了那一件单品，所以泽华你帮我拿一下好不好？ 那个我就不用示范了。 因为你示范不了。那件衣服我当时是在网上看到的，我也当时还年轻，不太懂这种特别尖货的东西，我只看到说，哎，还有这样的合作，买一件这个挺好看的呢，闪闪的，亮亮的，然后外面呢，它里面是一个纯亮片的，最亮那种银色的亮片的背心儿，然后外面有一层黑纱，就会觉得说隐隐约约的 bling bling， 其实是还是可以穿的。而且背后是工字背心这种哦，很挑身材哦，可见我当时很瘦哦。然后就这种背心儿。对， 我觉得你现在穿也很好看，不如此时此刻就换上，大家会觉得原因主播变得越来越美丽了。 我当时觉得说 比如说参加一个什么 party 啊什么的，可以穿到这种比较闪的，在人群当中很闪耀的， 适合晚上出去玩的时候穿。 对，但是我后来一次都没有穿过它，就有点嫌弃。 一次都没有穿过吗？ 真的一次都没有穿过。 其实真的还挺难搭的， 很难搭。 我们都能看到这样子的这个整个线缝不齐啊，然后线头这种。 啊，线缝不齐这种事情就算了，就是这个 款式 本身 是吗？ 对。 其实你是为了买这个牌子， 但是牌子根本露不出来啊。所以就提醒大家，以我这样的失败的经验，包括泽华刚才并不是很成功的买 H&M 和 Balmain， 但是没有要黑任何品牌的意思啊，嗯，就说在买这种联名款的时候还是要理性一些。 对， 首先你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款式， 嗯， 其次你要想到说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 嗯， 因为在网上看到那些是模特， 嗯， 而我们只是普通人， 嗯， 但我觉得很多人买联名品牌最主要看就是品牌本身，嗯，而不是衣服本身， 就是本身那个品牌可能你单买你可能觉得有点吃力， 对， 但它一合作以后价格好像亲民一些。但是我们今天通过事例也告诉大家，一旦联名，它价格比如说做低了以后，它一定是付出一些什么的。 对，但是其实也要看它的主品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品牌。 像这次 Supreme 和 LV 这合作是质量是过关的， 对，像优衣库其实它之前有跟爱马仕的合作， 哦，对对对， 对，它其实的质量就会比 H&M 的这个要 强很多， 因为优衣库其实它的衣服的本身的品质也还可以， 而且价格很合理。 但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当时以为这个应该会一抢而空，后来连续好几个月都没有卖完， 因为是 很难穿哎， 优衣库吗？ 对， 是那次联名 的炒作有问题，他们的整个的商业营销有问题。它不像 H&M 一样，它把整个事件炒很大，然后做成一个营销事件，大家都知道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爱马仕和优衣库的这样的合作， 就是知名度还不够大。 对，它的整个事件性还没有那么的大。 明白。所以其实跟品牌前期的这个公关呐，包括他们的这个事件的这个营销的方向和他们到底想把这个事情炒多大也有关系。 对， 但是好消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也可以买到这样的时尚大品牌做的一些设计的一些联名款。 对，可以尝试一下， 嗯， 但还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醒过大家的，首先如果你是想要说我想买一件可以一直用下去的一个单品的话，就最好避开这样的每年时尚界这种非常火爆的当时的尖品， 嗯， 尖货的话，那很快第二年你就会被 out 掉。 对， 或者大家直接能够从你这件衣服上看出年代感， 比如刚才那件就是个笑话 这真的是一个笑话但是就是如果说你是抱着说对于这个品牌真的很喜爱，然后我想要拥有这个品牌背后他们合作的一些故事啊文化啊，你可以尝试在理性的范围内不太大的价格的范围内去买那么一两件， 对，而且还是要注意款式是不是你真的适合。 对，款式也很重要。好了，谢谢两位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示这样的联名款，可以说这个直播间非常的热，穿着短袖都在背后冒汗，不知道泽华此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的内心非常的开心，穿到身上我也觉得非常的帅气，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女神百分百的第三个环节秘密花语，今天依然有精彩视频要放送给大家哦，不要走开，一小段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种生物，它是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多种的评判标准的话，我觉得这种动物应该就是女生了吧。你们会是这么认为的吗？就女生对待自己的好朋友和对待普通人那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说这话你们可以承认吗？ 女生先说了，感觉很不承认。 我觉得还好哎， 就是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是吗？就 是 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对。 但是你知道，像我这种二月份生的人，二月尾三月初生的人，就很感性。 嗯。 就是如果是我喜欢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什么都是好的。 对，因为我是天蝎座，所以说可能理性大于感性， 偏理性一些。 对，对，我身边接触到女生也都是袁一这样的女生，就真的是两道标准哦。说别的女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个坏女人，她怎么都不好。然后这些东西如果出现在自己好朋友身上，觉得那些人都是坏人，他们根本不懂你的好。 我们今天的视频讲述也是这样的故事啊， 嗯， 女生对待自己的好闺蜜和对待普通人的态度到底有什么样的天壤之别呢？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那个人，哎，怎么穿成那样啊？ 哎呀，好没品，那么胖还把自己塞进一个那么小的衣服，天生太难看了， 丑死了， 是， 不合适，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怎么了，亲爱的，你怎么了？ 你给我一个棒啊，这种都是肉， 谁说你了？ 王东华， 你哪里胖了？你不要听王东华那个丑八怪的话， 真的吗？ 真的，你真的很瘦，你看你再瘦都要没了。 好吧，我还是信你的， 要相信我哟。 这帮人怎么干活的？这种低级错误也会犯？不行，赶紧开会，越开会越开会，真是太过分了。哎，喂，小雨，怎么了？ 喂，哎，我跟你说，刚才领导找我谈话来着，然后。骂了， 哎，你别生气，别生气， 没事没事没事啊， 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大不了咱不干了，咱炒鱿鱼。 对呀、啊，完全不合理呀、啊！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就跟他说不干了，老娘不干了。嗯啊，没事没事啊，我挺你，放心吧，加油。凭什么跟我穿一样的鞋子？太可怕了！为什么？怎么可以？ 哎，你看，我最近新买了一双鞋，是不是很好看？ 哇，那么强！你看，我也有一模一样的。 咱俩的审美真是高度统一。啊、 走啊，一起逛街去！ 走 啊，你说我喜欢你，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啊！谁那么没素质？没经过我同意就吃我东西？气死我了，谁呀、啊？讨厌！ 哎，亲爱的，你买的这个很好吃，我刚才吃了好多。 随便吃啊，反正是最佳拿。 好呀， 这个也很好吃，是我最近发现，你一定要尝一尝。 好，这个我也想尝一尝。 好，你吃饭吃饭，换吃，可好吃了。 好。看，这个菊花，看人家 头 人家，人家 就很舒服，什么都没干，就像咱们这样每天起早贪黑的，所以。你敢心也找一个好男人嫁了吗？这样我就可以蹭你的、吃你的、喝你的，好开心啊！ 哎呀，不要了，你先啦！ 不，你先， 你先嘛！ 嗯，你先， 先， 先， 你先， 先， 你先。 喂，嗯，多年去喜欢的，我想你。哎呀，什么时候回来呢？哎呀，你烦耶！ 哎，太恶心了！这么大人还撒娇，真是！ 哎，你能不能陪我学个厕所嘛？ 那你再撒一个娇， 哎呀，一起去啦！ 那好吧，走吧， 走吧。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 怎么样？看完女生的。多重标准之后，佳丽一直在我边上说：“你真的是这样的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是我，就我有 你没有中招是吗？ 完全没有一个中招。 就我们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可见你真的很理性。 我不是女生，是 不不不， 佳丽像在看怪物一样的在看你们。就太可怕太吓人了， 但是佳丽刚刚有跟我分享一个她自己的多重标准、 啊、对，就是像那个撞衫那一个、嗯、就是我不太介意别人跟我撞衫、嗯、但是前提是我穿这个我觉得自己也很好看的前提， 所以有自信，就是撞衫没关系，就是我一定穿比你好看， 但是我特别生气的就是这件衣服我穿不下，结果他别人穿很好看， 即便是你的好姐妹 对 你也会很生气，但你会当面说出来吗？ 我会说其实这件衣服真的不适合你。 所以佳丽我觉得你这个点也很奇怪啊，这怪你自己啊，就是 其实是怪我自己、啊、但是我没有办法承认，我不接受， 是因为你穿不下，别人穿得下， 对啊，但是我就会很生气、啊、 你这是健身啊。 所以各位看，女孩子之间的友情真的是很容易就断裂。 就非 非常不牢固的友情了。 对啊， 女生的交往当中有很多的雷区，所以希望今天这段视频也可以给男生或者是女生提供一些借鉴。虽然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会这么的感性，但是小女生的心思还是很难猜的。所以就尽量对小心一点咯。祝大家幸福咯。 刚才那个视频当中有一个人表现得非常的好， 最佳女主角就是王泽华。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show girl 泽华。 男扮女装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女神百分百，明天见，拜拜， 拜拜。 The world, shake your